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听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大型的交友节目，希望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年轻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情感的依托，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 嗯，各位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如果您想要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或者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搜索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的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嗯， 那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跟我们主持人和嘉宾面对面实时互动。 嗯，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 好了，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已经正式开始了。咱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我觉得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可以聊。咱们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郑欣，给大家打个招呼。郑欣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嗯，声音非常的结实，我觉得非常有力量。 结实。 哎，平时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平时怎么说呢？ 嗯， 就是比较活泼开朗。 嗯， 就是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吧。其余呢，就是喜欢没事唱唱歌、打打台球之类的。嗯，其余。 你说的很轻松，但其实这些爱好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跨了艺术和体育等多个方面。 有些台球感觉挺难的。 嗯， 很难吗？ 我觉得是挺难的。 你看他这个语气，我觉得他就是平时应该没少打。 对 对，平时应该肯定就是打很多次。 嗯，你刚才提到一点，说你平时心挺大的。 嗯， 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对什么事儿比较心大呢？还是对所有事儿都比较心大？ 差不多吧，对所有事都比较心大。 就是说有挫折什么的，可能是不是那种能很快自己调节好的那种性格？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说有时间睡一觉，睡一觉之后什么都好了。 嗯，那就 好像是对好多好多个方面，好像心理上都感觉 能接受能适应过来，所以说可能整个心态比较好吧，我觉得 怎么说呢，大多数吧，大多数吧，也不能绝对， 也不是所有的事情，当然了，因为所有的事情有的时候如果触犯到自己的底线的话，那也是不能忍的哈，必须要好好的去这个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 对，但总体来说呢，个性还是非常开朗阳光的，也是一个心很大的一个男孩哈。那这个刚刚提到了说比较喜欢唱歌对吧，对，那郑欣今天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首，就是想给我们稍稍露一小手，给我们准备一首歌，可以自己先介绍一下给大家。 也不是说露两首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都说尬唱尬舞 好， 就类似于尬唱吧。 咱们听听这首歌，来自于这个我们的郑欣带来的 天空之城。 好像我们的伴奏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我觉得我们郑欣可以清唱一下。 再次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呼吸，越来越明亮的你，感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好的，刚刚的是我们的今天的嘉宾郑欣带来了一首这个 天空之城 啊，是一首非常的优美的旋律，唱得也非常动情， 非常好听。 这叫什么尬唱啊？我觉得今天我跟萌萌也是做了这个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啊，我觉得可以邀请一下郑欣去我们的新歌声继续唱歌。 哇，算了吧， 有机会有空间可以多唱几首，因为嗓子非常好听。 好，今天的第一板块，我觉得今天郑欣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那就是带来了一首歌曲哈。我觉得今天相信大家也会对郑欣今天的表现有所期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继续来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那就是一首歌两颗心，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从前只是寒暄，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嘉宾郑欣为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好久不见》。 嗯， 那么刚刚也是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说这是一首有故事的音乐。那么今天郑欣给我们推荐这首歌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呢，就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真的不理解说这个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嘛，于是就找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声乐的老师， 嗯， 然后他去给我辅导。当时我记得，最后一句就是说“好久不见”，那一句话，就是当时我是这么唱：“好久不见。”他说我唱的特别像流氓。 对这一句印象深刻啊，当时唱。 他说当时说，假如说你一个人去了一个城市为了跟你喜欢的人，就是想了很长时间的人去见面，你见到他的第一面的时候，你说了一句好久不见， 那确实是怪怪的， 很尴 尬，有几分道理。 所以说这个歌也是要融入到生活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经历里面才会觉得好听。 那老师有没有给你示范一下应该正确唱法是什么？ 好久不见， 也很像流氓。 对对对， 是吗？我正常的唱法不就是应该见是吧？ 是 要落下来。 其实可能就是我的那位老师，他比较喜欢这个，诉说的那种感觉，他就告诉我好久不见，最后说出来就好了， 哦、 对不对？ 确实也是一个， 因为自己的这个声线并不适合。其次，我感觉就是前段时间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跟有好久不见一样的经历。一个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去见到了， 好久不见的人吗？ 好久不见的人，但是最后怎么说呢？也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吧，最后以一个特别遗憾的这个方式结尾，所以也是可能想借着这个公众的平台，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对不起啊！这我相信，如果说我觉得他应该能听到我们郑欣今天为他说的这句话，也希望这首歌这句话能够缓解你们两个之间的矛盾， 对， 不要再好久不见了，还是要经常的，还是要见一见。既然思念，就不要好久不见，好不好？ 好， 好。今天的这首歌，我觉得的确听到了郑欣分享他背后的一些情感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心碎吧， 戳心了，扎心了， 有点戳心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来聊一些阳光一点的，来一点开心一点的话题。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这样的，是哪个细节能够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很多朋友在说，哎呀，我是哪个细节觉得对这个人好感度一下子就没了。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稍微阳光一点，因为北京今天天气也是这几天一直在阴沉着，对，所以说咱们今天就用一些温暖的话题、阳光的话题来打开咱们的心扉，好不好？ 也给大家支一点小技巧，怎么通过什么样的细节能够提升别人对你的好感度？ 没错，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搜索活力982来进行实时的话题互动。来，郑欣，你先来说说吧，你这个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会提高对一个人的好感度呢？ 其实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你们在这个正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那种说话特别讨人厌的？ 一定有啊。 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心里并没有想到这些，但是他们所表达的这个语言啊，就让人听了特别不入耳， 有点冲。就同样的一句话，有些人听就特别入耳朵，有些人一听你就觉得好想离他远一点，是不是？ 就感觉他说那话怎么出来都不太对劲。 对啊，假如说你买了一件衣服，买了一件特别大牌子的衣服，然后可能有就是出于好心，你的一个朋友问你说，这个衣服现在说假货很多，你还是去网上查一查， 验一下真假， 对，验一下真假，这样保险一点，实在不行咱们再退货。哇，有的人上来就跟你说，哎，你这衣服假的吧，高仿的吧，你说气不气啊，对不 对， 对， 谁没点自尊心呢，是不是？ 对，所以 多少钱买的 说在哪个网站买的，其实可能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感觉其实说句实话，其实这也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语言 说话的方式， 对，说话的方式， 嗯，也就是说话方式，如果说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的话，能够提高你对这个人的好感度。 对， 对， 说这话稍微婉转一点， 嗯， 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嗯、 没错，这也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类人，就是说什么样的会提高好感度，就是第一类，就是说这个语言啊，注意方式，要注意礼貌，平时多说一些什么不好意思呀、抱歉、打扰了，其实会提高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经历过，说比方说咱们在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人行道上哈，有的时候会有些人他比较着急，坐电梯的时候着急，就突然有的人就不说一声，就直接撞了你一下就走了，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看背影就觉得很烦。但是有的人多说那么一句话，你就觉得可以啊，我可以这么做，我可以替你去让一下，你先着急，你先赶， 就是礼貌用语， 对不对？ 最好是时时刻刻挂在嘴边， 对， 这样会很有效的达到这个提升好感度的目的。 嗯， 然后对，其实就我而言呢， 嗯， 这个提升好感度还有另外一个 方式吗？ 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当我觉得这个人是很有心的时候，然后我会对他好感特别加分。 比如说 我有一个朋友， 嗯， 就是我们就两个就吃过一次饭，然后我不吃，就比如说我不吃香菜 啊， 然后在第二次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再吃饭，然后在点完餐之后他又很自然的跟服务员说了一句说你好，就不要香菜。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他 真正把你放在心上了， 他把你这点记在心里面， 嗯， 然后 你就觉得很暖。 对，我觉得超级暖，然后我就对这个好感度蹭一下上去了，然后同时我还学会了这一点，所以我现在就记得哪个朋友啊不吃黄豆，哪个朋友就是不吃猪肉，然后不吃香菜，哪个朋友怎么怎么样。 哇，的确是一个好的技巧。 嗯，周星学到了吗？该 学到了， 好，还有 到了，长知识了。 嗯，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些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都会遇到的，就是说热心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些我觉得可能生活中遇到的会很多，也许可能是陌生人吧，因为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我爸妈有一次就是一段不远不近的近打不远不近的路哈，就是说打车呢打不着，但是呢又走过去又嫌远，所以又骑了一个共享单车。这时候有一个姑娘啊，就是帮他们俩扫了一下这个二维码，他们俩没有那个 app 嘛，所以说当时就觉得这个姑娘真的是好心肠啊，太棒了， 就是热心积极的会帮助别人，就包括我有很多朋友在路上会碰到一些乞讨的人 啊。 现在其实很多人都说，就是大部分在街上乞讨人可能会是假乞丐， 是， 就他可能一天的收入比你还要多，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朋友还是会给他们一些钱的时候，就你会觉得这个人心肠很好。有的时候重要的不是说这份钱真的是不是能帮助到他，或者说你帮助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 对， 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份心意过去了就可以了。 你说到这个萌萌，我想到有一天我去坐地铁，那天下雨吧，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突然跑过来，就是身上也湿透了，没有带伞，然后为一个乞讨老人就是拿了几块钱，拿了多少钱没看清楚哈，这个老人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知道是这个小伙子，因为他是没有带现金，然后看到老人非常可怜，专门去到了一家店，用微信的方式又把这个钱又兑换过来，又专门给老人又送了。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说让我觉得，哎，这个人很好。 其实说到这儿，真的，我感觉帮助真的是一种能获得内心满足方式的一个最大的 没错， 这个效果 是的。 其实在就有一天我在百货商厦啊，在顶上喝这个饮品什么的，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小姐姐，我看到了一个小姐姐，她可能是在这儿的服务员，或者说是 工作人员 之类的， 然 后她在大口大口的吃的那个荷叶饭，然后旁边竟然连一杯水都没有，然后我就很好心的去给她买了一瓶饮料，然后放在那，就是放在她的旁边，然后就直接掉头就走了，连联系方式就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做好事不留名，是不是？ 做好事不留名， 当带雷锋， 对， 小姐姐一定很感动。 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 小姐姐已经很懵，这个人有病啊，为什么要送我饮料？ 我觉得这小姐姐肯定会感受到你的那份暖心啊，肯定会的。刚才我们说了三类，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比如说善于倾听，其实也是能够提高一个人对他的好感度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朋友，就是说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他会肆意的打断你的话，你会觉得有点不受尊重的感觉。 对，当时感觉心里特别烦。 是的， 其实我身边有一个就是脾气特别暴的朋友，就是每回打断他说话，他就觉得哇，我想不起来了，我的小宇宙都要爆炸了，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质问说我在说话，我在跟你讲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 打断我？ 你不尊重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是。 那你们会打断他吗？就是 我们 他们会他会打断你们吗？ 他在很用心的跟我们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打断他的。 对， 但是他同时也不会打断我们 哦， 因为他自己觉得说 这是互相的 吧，他觉得说这样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他自己也不会去做。 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就好，就不要怕那种哎，你不许打断我，但我可以打断你。 对对对， 这种话就比较讨厌。 我还是真的没有碰到过，说句实话，可能见识少 一点。 我觉得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细节 啊，我觉得也是互相的吧， 对， 也是互相尊重，然后彼此之间都会提高好感度。还有一类，我觉得这种呢，就是说咱们换成自己的方式，咱们前四点都是要求别人，最后一点可以要求一下自己。就是这也是我一个朋友说，如果说你想受欢迎的话，有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就叫 yes but 规则。是这样的，就是说遇到一个人之后，哪怕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要先等一等，先看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优点。你可以比方说今天他的发型有点老气，但是他说话的方式我很喜欢，我们很聊得来。其实这样的话，别人不会因为你前一句话而去讨厌你，反而会觉得哎，你尊重我了，你发现我身上的优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也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自身。 对， 其实要求他人太多，不如要求自己。 先提高自己， 对， 先提高自己之后呢，你身边的人可能都会受你的影响，都会随之跟着提高吧。 然后你身边也会聚集很多像你一样的也很优秀、很棒、很暖心的人。 是，咱们 像刚才小姐姐说的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们近暖者暖哈。 对， 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非常的正能量，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温暖。咱们接下来这个话题依然非常非常的感动，咱们还是延续了这样一个好感度的话题。那么第二个互动话题呢，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说咱们三个人在生活中有没有做过哪些令别人感动的事情，就是你如何能争取别人的好感度？ 自夸环节吗？ 对，夸一夸自己呗，郑欣。 每次到这个环节， 来给你一个好机会。除了那个小姐姐买饮料那个事儿，再说一个暖男行为。 这个朋友会特别感动你的某些行为。 对，好感度。 其实说句所谓感动，我还不如说，我曾经做过一件，就是说一直让我良心特别难安的一件事儿。 是什么呢？ 就是记得当时我在等公交，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学生比较穷，兜里只有一块钱。然后有一个老汉，说他想回家，然后他回不去了，然后说他能不能问我借一块钱。但是我的兜里只有一块了。 对啊，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辩论题目。 对 呀、 啊， 该怎么做？ 我的兜里只剩一块钱了，然后我的家离那个商场特别特别的远，就至少要10公里路，所以我说你大爷，你可以找一下别人，然后那个大爷就最后都差跪下了，你知道吧？就最后都差跪下了，我最后都没有借他钱，我最后都上了这个公交车。 但是怎么说？ 可是实在的，真的，假如说如果当时，我多走10公里的路，我把这个一块钱去借给他，我想我现在也不会。时常会想起这件事儿， 哇！ 但是这件事也确实不能说把责任都放在你身上。 我觉得郑欣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在我看来是理智的。 对，是理智的， 是理智的。因为就是身边有那么多人，也不止你一个，可能当时这个大爷可能确实是因为太着急了，然后找不到别的人，可能看你比较好心肠吧， 对， 然后就想借你一块钱。可能可能他当时也不太清楚，说你的这一块钱身上还剩多少？对对对 对， 我觉得你也不用愧疚，我觉得你做的是理智的，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提倡大家要多帮助别人，就是在你 情况 允许的情况下， 就可以帮忙带着大家去找其他人借一块钱。 对对对对对， 哇！当时真的都没有想到，真的都没有想到。 那当时子萌在你身边的话，子萌这时候就会带着你，走走走，大爷，咱们去借一下钱， 咱们去借一下钱， 大不了微信支付嘛，对不对？ 对，大不了微信嘛。 好，我觉得刚刚郑欣这个行为，他是，我觉得太实在了，这小伙子哈。咱本来说是帮助别人一件暖心事，他却接了一个自己当时有点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听来还是感觉心理上还是暖暖的，对吧？毕竟咱们的心里还是说在乎着，还 在 记忆着。 对，毕竟比较暖嘛， 很暖啊， 真的是暖。 对啊，这种非常阴的天，需要一些暖一点的能量， 是 好吧？ 你声音也暖，对不对？ 还是从 表达的是经历上都很暖，对 外貌都很暖。 我们希望这个暖意继续延续下去啊。萌萌，你呢？ 你做过的令人感动的事情有什么？ 我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很多时候我的朋友感动的点，我其实觉得有点奇怪。 比如说呢？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就是他的毕业演出，然后呢，他就提了一嘴说，就是希望我能去，然后但是也没有说约定好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毕业演出还是挺重要的，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在他演出结束之后，给他就是送了一束花嘛，因为确实也演得很好，然后就感动哭了。然后我 就没想到，他当时可能随机一说，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朋友间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觉得只是做到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我突然发现，小姐姐，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好容易被感动哎。 感动点很奇怪，但是我想，如果没事换一个处境在那儿的话，我的毕业演出，然后我的朋友来看我，还给我送花，我可能也会 特别的感动。 对，对，的确是。 那么我身边就是，这不是我的故事了，是关于我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追求者给他写了99封信，每封就没有写名字，一天一封，没有写名字。这个男生以为女生不会发现他写了99封信，可是女生每天其实都有看到，然后女生默默的也写下日记，每一天看到他的信写一篇就是那种感受，然后最后在第一百天的时候， 等等，让我猜一下结局。 你猜， 在一百天的时候， Yes, I do. 还是分手了？ 没有，没有想象你这么差。他是结局是最后小姐姐还是写了一封特别长的回信，并且把100天的这个记录都留下了，然后给了这个男生，两个人理所当然的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如果在98天的时候停信了，会发生什么呢？ 你们俩一个是猜了坏结局，一个98天停，你们俩真的是不要把这个暖意啊停下来。 98天停，哎，我记得当时就是有一个也是特别遗憾的一个青春的故事，说就是我要离你远一点，还是什么一句英文啊？那句我可能忘了，但是说其实是什么我不想再见到你，但是那句英文的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跟你长长久久这个意思。所以 写错 这个，所以说吧，就是说要好好学英语啊，好好学英语，好好学习啊。 对，这个暖心的故事，我觉得还有很多。那也希望各位在我们的982活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上继续与我们互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最后呢，有请我们的郑鑫给我们留下今天的重点，就是你 的 联系 方 式。 我的联系方式呢？ 你想留什么呢？微博、微信、QQ 都可以。 我想留一个QQ 吧。 好的， 我的 QQ 号是10-3300-3021，10-3300-3021， 3021。 其实，哎呀，QQ 什么的都不是重点了，对不对？我知道咱们这个平台的独家合作单位是花椒平台，对不对？如果你们可以说，如果你们想继续看我的话，你们可以在花椒平台上搜索“小文轩哥哥”，小文轩哥哥。 好，今天超会给自己打广告啊！ 对，超级会给自己打一波广告，小文轩哥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直播。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郑鑫，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明天的博虎点球箱再见了，拜 拜 各位， 拜拜， 明天不见不散。Somebody 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